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四集，东树发出一声喊叫，野兽般的嘶吼，他想控制情绪，嘴巴却违反他的意志，大大张开，声音从喉咙深处不断发出。吼叫一停止，一阵眩晕随即袭来，他就地跪下，双手抱头。 这不是现实，这不是现实世界。 他惶惶不安地站起来，看向外面的景色，跟刚才没有什么区别，东京正在毁灭。他再次用望远镜观看，不论落在哪个点上，出现的情景都大同小异。黑烟四起，汽车和楼房毁坏殆尽，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有火灾。东树茫然自失，但就在他的眼睛刚刚要离开望远镜时，视野边缘有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东西晃动了一下。他连忙回看望远镜， 粉红色的东西确实是粉红色的洋装，也就是说有人。 然而接下来他的视野被遮住了，望远镜的使用时间到了。他咒骂了一声，掏出钱包，但钱包里没有硬币。东树环顾四周，寻找硬币兑换机，目光停留在纪念品商店上。他冲了过去，绕到收音机里侧，所幸收音机敞开着，里面有很多硬币。有一瞬间他掏出钱包打算换钱，但随即改变主意，抓起一把100元的硬币离开商店，返回望远镜旁边。他烦躁地投入硬币，看向望远镜，把焦点调准在看见粉红色洋装的地方，缓缓移动望远镜。那是从麻布到六本木一带， 是那里。 东树的视线捕捉到一幢建筑物的楼顶，穿粉红色洋装的人确实曾在那里，可现在却不见了。东树怀揣着期盼，等待着人影再次出现，但人影没有出现，世界不久也再次暗了下来。东树想再投币，但马上停了手。 在这个地方再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就算找到了，既不能喊话，也不能做手势。 他决定过去看看，恰巧见到对方的可能性也许很低，不，也许就是自己的错觉，但也只能这么做了。待在原地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而且万一停电就会困在这里。东树走进电梯，祈祷着按下按钮，还好电梯没有中途停下，看来供电没有问题。他来到外面，跨上自行车开始骑行，路上也有不少还插着车钥匙的汽车和摩托车，但都发生了事故，哪儿都不能保证安全驾驶。而且就道路上的混乱情形来看，有些地方连摩托车也通过不了。他专心骑着车，已经不在乎周围的异样光景了。也许是太超乎现实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，东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。接近在望远镜中看到的区域后，他下了车，车开嗓子喊起来： 喂，有人吗？ 喊声在大楼之间虚弱地回响。他又往前走了一点，同样大喊，重复了好几次， 有人吗？ 但结果是一样的。他在大楼台阶上坐下来，垂下脑袋，连出声的力气也没有了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？ 东树回想起小时候和同伴们的恶作剧，除了某一个人，其他人一起躲起来，在一旁窃笑，看剩下的那个人大惊失色地寻找同伴。然而整个东京的人为了某个理由而采取一致行动，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。甚至连汽车摩托车上的人也都消失了，只能认为发生了某种翻天覆地的异变。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，有一个更大的疑问，为什么只有东树留了下来？东树就地躺倒，天空飘过浓云，看起来要变天，可眼前谁还顾得上这个呢？ 疲劳袭来，身体困倦极了。他闭上眼睛，感觉到睡意，也许因为太耗心神了。他想， 就这样睡吧，但愿醒来的时候能返回原来的世界。 听见那声音，正是他迷迷糊糊的时候。也许是因为意识迟钝，他没能马上做出反应。不过再次听见时，他睁开眼睛爬了起来，看向四周。那是哨子的声音，是火车站员工吹的那种哨子，声音间隔没有规律，时长时短。东叔站起来， 有人在。 他循声蹬起自行车，心中祈求着吹哨的人不要停下来。拐过弯，是汽车禁止进入的步行专用道，两边是一家家面向年轻人的商店和快餐店。薄脆饼店前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穿着粉红色的裙子，正在使劲吹哨子。东叔想，从望远镜里看见的肯定是她。他下了自行车，慢慢走近。东叔在他身后打招呼， 小朋友。 女孩像弹簧似的弹起来，向东叔这边转过头，一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。这是个皮肤白皙的可爱女孩。 这里就你一个人？ 东叔问道。她不回答，看得出她身体僵硬。 还有别人吗？我也是一个人。 女孩眨眨眼睛，从长椅上站起来，右手指向旁边的时尚大楼。 这大楼怎么了？ 女孩还是不说话。进了大楼，东叔跟在后面。滚梯还在运转，但女孩一直往里走。她来到电梯前站住，按下按钮，电梯门静静地打开了。 几层？ 女孩指指按钮上方，大楼共五层。东叔于是伸手按向五的按钮，但女孩猛晃脑袋，继续往上指。五之上只有 R， 也就是屋顶。东叔明白了，通过望远镜看见的建筑就是这栋楼。到刚才为止，女孩大概一直在屋顶上。大楼屋顶的大小应该够举办个小型活动，但近期看来没有安排，只有几把椅子围成一圈。女孩指向远处，屋顶的栏杆前倒着一个女人。东叔冲过去查看情况，女人穿着很薄的毛线开衫，趴在地上，齐肩的头发披散在脸上。东叔按向她的颈部，有体温，脉搏也正常。 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东叔回头看女孩，可女孩停在离他有段距离的地方，不再靠近，漆黑的大眼睛只盯着倒下的女人。东叔摇晃女人的肩头， 要挺住，你还好吗？ 过了一会儿，女人有反应了，他发出呻吟声后慢慢睁开眼睛。 你醒了？ 女人没有回答东叔，缓缓支起了身子，失神地仰望着他。 我是怎么了？ 你倒在这里了，那个孩子把我带了过来。 女人看着女孩，接下来的瞬间，她半睁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好像还倒吸了一口气，随后便站起来，踉跄着走进女孩，双膝跪地搂紧了她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东叔走近他们俩。 那个，之前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 女人放开女孩，干咳几声。 没做什么，我跟女儿来购物，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。 那你为什么会失去意识？ 我也不清楚。 女人打量女孩的脸。 妈妈怎么了？美宝刚才在做什么？ 被称作美宝的女孩没有回答，她把挂在脖子上的哨子衔在嘴里，使劲吹了一下。 怎么了，美宝？怎么一声不吭呢？ 小姑娘会说话吗？ 当然会。怎么了，美宝？怎么回事？ 她摇晃女儿的身体，可是女孩没有反应，像玩具娃娃一样，连表情也没有。 我觉得他可能是受了强烈的刺激，现在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理解，连我自己都快要疯了。 听了东叔的话，女人一脸困惑地转过头来。 什么样的情况？ 请你来这边。 东树带他来到栏杆边，一边俯视市区，一边解释，各处汽车相撞，建筑物冒着烟。女人脸色苍白，一下子失去了血色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地震吗？ 不是地震，应该也不是战争。 那究竟是？ 东树摇头，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 女人看着眼前的情景，皱起眉头。 都成这样了，国家在干什么？连一辆消防车也看不见。 这样的情景，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说明吧。 东树思考着如何遣词造句解释情况，但他想不出合适的表达，无奈之下只好继续说，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似乎只有我们三个人。 女人叫白慕容美子，跟丈夫离了婚，和女儿美宝相依为命。今天是休息日，母女俩难得的出门购物，竟遇上这样的灾难。然而关于灾难的情况，东树却无从说明。他说了迄今目击的场景，荣美子却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，直到他走出建筑物看到了周围，才认可了东树的话。三人走在废墟式的街上，到处不见其他人影， 就像是世界末日。是遭受核武器轰炸了吗？ 核武器的话，受害应该不止这个程度吧。而且奇怪的是，看不见一具尸体。啊，不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为什么就我们几个没事？总之，先找找其他的人，一定可以从这一点找到线索。 好。 荣美子表示赞同。东树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发现了其他幸存者，这让他恢复了求生欲。与此同时，他深深感到，能这样与人接触交谈，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太阳一点点西斜，红绿灯仍在亮，可见仍有电力供应。在无人的状态下，无法预测生活必需品可以维持到何时。虽说自动化在发展，却也不可能永无止境。 你饿了吗？ 有点。 荣美子看看手里牵着的女儿，美宝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。 那我们吃饭吧。 好。 荣美子看看旁边的便利店， 便利店的东西虽然没有坏，但我们还是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吧，对小美宝来说这样也比较好。 有营养的东西是？ 往前走一点就是银座，鱼也好，肉也好，那条街上有的是最高级的食材，而且今天恐怕可以任意吃吧。 听了东树这一通幽默，荣美子终于展露出笑容，但美宝还是没有反应。前往银座的路上也挤满了撞坏的汽车，横七竖八。三人小心翼翼地挑选落脚处，一步步向前走。途中东树见美宝显得很疲倦，便把她背起来。平时人来人往的银座大街此时寂静无声，这里也发生了撞车事故，不过似乎都很轻微，恐怕是交通处于停滞状态之故。东树的目光停留在有许多餐馆的大厦，他正准备朝那里走，突然止住了脚步。人行道上有一个用红色喷雾器画的箭头，油漆还没有干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